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71集。 我买了现成的回来，不用等太久，而且还有罐头汤。 略带喘息的说话声从厨房里传了出来。高工程本来正在看报，听到这些不由得心头火起。究竟是哪里惹恼了他，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真要理论，应该是妻子那活力十足的声音。高工程放下报纸，站起身，走向有收拾声音的厨房。 你要让我吃买来的？ 啊，你说什么？ 雪穗大声地说着，抽油烟机的声音让他听不清楚，这让高工程更加暴躁。雪穗正准备在煤气炉上烧水，不解地偏着头看着站在厨房门口的高工程。 我是问你，你让我等了这么久，终归还是要让我吃偷工减料的东西。 雪穗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接着他关掉了抽油烟机，空气立刻停止了流动，整栋房子静了下来。 对不起，你不高兴？ 如果只是偶尔，我也没话说。但最近根本就是每天，你每天都晚归，端出现成的菜，一直都是这样。 对不起，可是我怕让你等太久。 我是等了很久，都不想再等了。我还想干脆吃泡面算了，结果等到吃买来的，跟吃泡面有什么两样？ 对不起，我虽然不成理由，可是最近真的很忙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真的很抱歉。 生意兴隆，真是恭喜啊。 高工程知道自己的嘴角肯定是难看的歪向了一边，雪穗双手放在围裙上低头道歉。 别这么说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 这句话我听过好多遍了。 高工程双手插进口袋，丢下了这句话。雪穗只是低着头没做声，大概是因为无可反驳。然而最近每当遇到这种场面，高工程都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，他怀疑雪穗是不是以为只要像这样低着头，等到风暴过去就算了。 你的生意还是不要做了，我看还是没法兼顾家里。你也很辛苦吧？ 雪穗什么都没说，避免为此事争吵。他的肩膀开始微微颤抖，双手抓起围裙的下摆蒙住眼睛，呜咽声从手底传出。 对不起。 他又说了一次。 我真没用，真的好没用，我只会给你添麻烦。你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，我却完全无法报答。我真没用，我真的是个没有用的人。成，也许你不该和我结婚。 泪水让话语断断续续，还不时夹杂着抽泣。听到雪穗这一串反省的话语，高工程无法再责备他，反而觉得自己为了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，心眼未免太小了。 别哭了。 他就此收兵。既然雪穗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，要吵也吵不起来。高工程回到沙发上，摊开报纸。雪穗却来问他， 那个， 干嘛？ 晚餐怎么办？要做也没有食材。 哦， 高工程感到全身懒洋洋的，倦怠不堪。 今晚就算了，吃你买回来的就成。 可以吗？ 不然也没办法。 对不起，我马上准备。 雪穗回到了厨房。听着抽油烟机再度运转的声音，高工程仍然有一种无法释怀的感觉。 我可以去工作吗？ 再有一个月，便要迎来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，雪穗提出了这个问题。由于毫无准备，高工程愣住了。雪穗的说法是，他在服装界的朋友要独立开店，问他要不要一起经营。他们打算开设进口服装店。高工程问雪穗想不想做，雪穗说想试一试。自从不再碰股票，雪穗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首次闪闪发亮。看到妻子这样，高工程说不出反对的话。高工程只说不要太勉强自己，便答应了雪穗。雪穗食指在胸前交握，以种种话语表达他的喜悦。雪穗和他朋友的店面在南青山，高工程去过好几次，店里全面玻璃帷幕，感觉华丽明亮。路过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店里琳琅满目的进口女装和饰品。高工程后来才知道，店面的装潢费用全由雪穗出资。雪穗的合作伙伴叫田村纪子，脸孔和身体都圆滚滚的，有一股平民气质。正如外表给人的印象，那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。按照高工程的观察，他们的分工似乎是这样的：雪穗负责招呼客人，而取货算账则是田村纪子的工作。这家店完全采取预约制，也就是客户预约好来店日期，这样他们便能依照客人的尺寸与喜好备妥商品。这种做法可以节省无谓的商品陈列的空间，可以说效率很高。这种经营方式的成败全看他们的人脉如何，但是开张以来客人似乎就没有断过。雪穗会不会因为热衷经营服饰店而忽略了家事呢？高工程多少有点担心，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现象。雪穗多半也怕高工程这么想，开店之后他做起家事比以前更卖力，不但做饭不会敷衍了事，也不会比高工程晚归。开店之后大约两个月，雪穗再次出人意表，他问高工程愿不愿意当服饰店的东家。 我？为什么？ 房东为了交遗产税急需一笔钱，问我们要不要买。 你想买吗？ 不是我想不想，只是觉得买下来绝对划算，那个地段以后一定只涨不跌，现在房东开的价可以说是破盘价呢。 如果我不买呢？ 那就没办法了，只好由我来买。 你买？ 我想考虑到那个地段银行应该愿意贷款。 你要去借钱？ 对呀。 你那么想买？ 是，而且我认为不买恐怕以后会有问题，如果我们不买，房东一定会去找房屋中介，这样要是运气不好可能就得退租了。 退租？ 叫我们退租，好以更高的价格把土地卖掉呀。 高工程先是不置可否，然后开始认真考虑起来。他并不是买不起，高工家在城城有好几块地，将来全归高工程继承，只要卖掉一些就行了。如果说服得法，母亲应该也不会反对，因为他们家持有的地产实际上几乎都处于闲置状态。但是他不赞成雪穗去向银行贷款，否则雪穗很可能会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事业上。况且若以雪穗的名义开店，总令人有家庭工作无法分割的感觉。 让我考虑两三天。 高工程对雪穗虽然这么说，其实当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1987年伊始，南青山的店便归高工程所有。雪穗会从营业收入中定期将房租汇入高工程的账户。不久，高工程便领教到了雪穗的先见之明。由于东京都中心的办公大楼需求增加， 地皮创下了天价，短期内连翻三四倍已不足为奇。频频有人找上高工程，询问南青山的店面与土地是否打算出售。每次听到对方开价，他都忍不住怀疑事情的真实性。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高工程开始因为雪碎而产生淡淡的自卑感了。他渐渐地认为，论生活能力，论经营管理能力和大胆果断这几点，自己可能都比不上这个女人。他并不清楚雪穗事业上的成绩如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的服饰店业绩蒸蒸日上。目前雪穗正计划在岱冠山开第二家店。相形之下，自己呢？每念及此，高工程便郁郁不乐，自己根本就没有开创的勇气，只是以个性更适合为人所用为由赖在公司不敢走。得天独厚继承的地产也不曾好好的利用，住在家里出资购买的公寓里。还有一件事更让高工程觉得抬不起头，那便是当前的股票热。去年 NTT 股票一上市，立刻掀起了狂飙，而股市仿佛也顺势被拉抬，开始上涨，甚至到了全民炒股的地步。然而高公家与股票无缘，理由当然是他因此责备过雪穗。在那之后，雪穗也绝口不提股票。但是一想到雪穗该怎么看待这场空前的股票热，高工程便感到浑身不自在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